本地翻到嚟呢個Otter Channel 位噶， 斷估係咯。 而家叫做 Otter Channel 啊， 係咯。 我但係唔好意思啊，我 sorry， 肯定唔係方明咯。 啊， 打少咗先。 啊嗱，第一件事啊，唔知琴日定前日係呢個第一話放送紀念咯。啊，14号啊。 邊套啊？ Unformat 啊。 诶，真噶？ 系啊，我见到咯。嗯，我见到喺呢个回忆度见到咯。我咪因为冇办法啦，即系茅柴精现回魂啊嘛。 吓，咁讲翻茅柴，咁一定讲，咁应该讲嗰套啦，系嘛？ 唔系，咁我系呢个 信错顾问， 我系信错顾问，咁音容远在啦，好唔好啊？我本来谂住翻嚟骑乘啊，唔系，因为骑劫咧就冇嘢俾我劫，所以净系骑乘啫。我本来谂住翻嚟回魂翻嚟骑乘荒漠嘅，咁但系即系而家变咗 Otter Channel。 根据荒漠等于杰特呢条 form 咧，即系佢想骑乘杰特，明嘅大家。 OK， 但 anyway， 嗱咁主题杰叔嗰个就要慢慢同佢计啦，即系一阵间先讲啦。咁但系 anyway， 长话短说，反正都应该系我讲晒咁就系噶啦。SAO。点解我会想讲呢是 最烈争战定最烈乜乜林 最烈争战 最烈 呢、這个香港 最烈争战定战争 争战 争战 战争唔够中二病啊，知唔知啊？ 咁唔怪得之连啊末日幽灵权威大大句句都话呢、這个呢套嘢吓，即系好似系。即系我真系我有阵时就觉得嗱，我今日准备咗几个推特上面嘅奇闻共赏，即系呢个末日幽灵权威 咗啦咩？ 推特喎， 系咯？ 点会执咗咧？ 冇人了啦嘛，香港冇人玩噶嘛，系咪咩？ 嗱 ，anyway 啦，咁啊，4月11号咧，我睇到有咁样嘅一个串，赶 AR 潮流，以 MR 为主题设计不错，和原本的世界配合。也滿足觀眾幻想，雖是成 AR 大熱之勢，這個到底還是推崇 VR， 還有茅場的靈魂好煩，真係好老實講啊！我淨係呢度啊，半個圈仔我行咗，我已經係套租到有啲暈咗啦。然之後阿微月教祖即係末日巨巨咧，就竟然係。难得套租有同人主角威能和范博了吓，你上面讲嗰堆嘢先至系整套嘢范博嘅精结啊！反正不重要，反倒最终 boss 只是能力强但不特别有点失望。跟住好啦，佢唯一成个 trick 唯一正确嘅论述咧就系作画出色，战斗激烈。設定良好，嗱啊，唔好意思啊，設定良好都一陣間先套租，整體水準的確不錯。OK， 成件事真係同你講，先生， 我站在即係我睇刺激，我唔理劇情嚟講，打嚟講， 即係完全正確，即係完全正確。 即係反正我都冇追開之前啲嘢嘅話，咁我當一套獨立作品去睇，咁佢爽嘅啫，其實係。 嗱，即係完全正確。咁但係咧，嗱點解 都唔係你立場嚟喎？你睇 U 二嘅啫嘛。 嗱，有一陣間先，慢慢嚟嗱，因為咁，我哋啊末日巨巨點解會俾我抽出嚟鞭屍咧？其实最精结就是他讲到明我在场他就不玩，那我就现在立此传召，我公开呼吁荒漠 Otter Channel 乜 XYZ 都好，其他网台无任欢迎，多些找我、啊、我会全部一概应 承，找你上去骑劫， 不是啦，没错，找我上去骑乘劫就没了，唉，浪费啦，钱我都现在不是太缺，咁唔紧要，我答应承咗你，我有佢可以唔到，但系咧就起码确保咗呢条咁嘅中二病唔好到先，咁系绝对可以提升到整个香港 ACG 业界嘅品质嘅。咁呢样嘢就系好基本，我就为呢度就算系为呢个香港 ACG 界啊发少少光，发少少热咁啦。OK， 讲返呢个 SAO， 因为冇辦法佢唔肯嚟同我对质呢，咁我就唯有望住佢啲 tweet 嚟笑啦。 你确定係对 係囉。 嗱佢答唔到我呢就唔係我嘅问题。 咁但係佢即係對質證俾人質係兩樣嘢嚟嘅。 OK， 唔緊要啊，是但啦。咁佢唔肯嚟俾我質啦。第一件事，阿 B 記唔記得 MR？唔係 mental retarded 啊，即係 Mr. 未月較早就可能係 mental retarded 啦，但係知唔知 MR 點樣生出嚟嘅？記唔記得？ 我鬼記得啊，大佬！ 嗱如果我冇記錯啊，嗱唔緊要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大家可以幫我做證，我冇開住 wiki， 冇出住蠱惑嘅。MR 其實係 M 錢僭建出嚟嘅。 Microsoft reality， 乜 嘢咁樣 嘅？乜撚嘢叫做？mixed reality 啊，即系唔好玩啦，正佢讲嘅 MR 呢度嗱，我估啊，未要教咗你出嚟话我听系 mental retarded 啦，即系丢面，仲要丢到咁肉酸啊！讲 AR 潮流，实际 MR 唔好意思啊 ，MR 同 AR 咧夹硬去分系好白痴嘅一个行为嚟，因为 AR 扩张实境 augmented reality 同 MR mixed reality。做緊嘅唔係一 Q 樣嘅嘢，你可以同我拗程度唔同，因為 MR 而家呢一刻做到嘅 MR 係喺個喺間房中間動個波形嘅投射，令成間房變成第二個場景，咁樣去做 AR。但係唔好意思，骨子里你都仲係 AR。我望住個 mon 睇到個 mon 裡面多咗嚿嘢。同我用投射令到成间房变咗做个 mon， 骨子里系做紧同一件事， 即系等于戴眼镜嘅 3D 同攞眼 3D 啫嘛。 Exact 七年，咁嚟但系冇办法啦。你 之后你同我讲攞眼 3D 唔系 3D 啊？嗬，戴眼镜先系 3D 啊。 4DX 同 MX4D 啊，诶唔同噶。 D-box 啊，嗱 D-box 真系争好远。D-box 就斋震斋摇，但系 X。但系 4DX 同 MX4D 就真系一个抄一个嘅啫，一模一样。咁但系头先讲，SL 咧，老老就系呢个全版本制霸嘅，因为我要入去睇游医。好简单直接地，你问我呢套嘢咧，我就会用阿洛师傅嘅有名场面，就系、是、下手海杀式下手指功 ，This is shit。伊藤智彦做 唔系喎，好多游医喎、 啊。诶、哎，唔系，都系嗰句啦。咁 唔系，即系你系讲游医书，定系读作品书？ 套作品整体上就系靠伊藤智彦摆翻咁多游医落去救翻嘅。OK， 个故事之垃圾竟然可以即系讲得出话呢、這个即系呢个设定系好嘅，即系。即係我覺得咦幾好喎、啊！即係阿微如教做真係好正咯、啊！即係 你明唔明？總有好多人咧覺得穿越力係神人嚟噶，唔係我成套作品係好作品嚟嘅，知唔知啊？ 我講清楚，作畫出色，同意；戰鬥激烈，同意；設定良好，唔好意思，我就同你講乜嘢叫做白痴嘅設定。第一，微如教做淨係睇到 AR， 睇到 MR， 睇到佢自己 mental retarded 啦。跟住就咦佢识套租话到最后推崇 VR 喎啊叻劲犀利。但唔好意思啊赶潮流嘅唔单止系 AR 啊，食潮流食扑街芒潮流唔单止系 AR 啊，各大桥系大数据啊。咁唔喺度列啦，因为即系我唔想去斟酌得太细。但最黑人憎嘅就系同你讲。喂，你要繼續做一個由依個妹出嚟，即係又係嗰句啦，歷代嘅 game 即係 PSP、PSV 都係噶啦，玩來玩去都係玩由依個妹嘅啫，嗱，即係由依啲妹係連早排嗰只網上官方嗰個 web game 仔都係玩緊由依個妹。即係我心諗，其實要數咧，由依啲妹咧，而家應該去到第四五個噶啦。 有冇二萬隻咁多啊？其實， 咁其實嗱，嗱，嗱，即係手遊而家其中即係最新嗰只 Action 嗰只之前嗰只啊，直頭係同你講唔好意思，人手一隻由依 你玩家入到去见到嗰隻唔係原装正版的游衣，做返 Navigation Pixie 啫嘛。 咩游衣会唔会呀？ 咩 游衣会计划呢？ 讲到明我唔係你认识嗰隻游衣。 OK。 讲到明我唔係你认识嗰隻游衣，不过我係游衣。我都係 Navigation Pixie。我心想 我见咗隻游衣做返千千万万隻游衣喺度。 咁游衣自己都讲啦，佢可以用任何形态存在㗎嘛。 喂，金神老豆当年就唔使咁辛苦 backup 你啦。 诶，嗱，搞清楚，老豆 backup 嗰下呢，喺剧场版度呢就係、是、其中一个范博爆笑位嚟嘅。呢、這个最新的游衣个妹阿 Yuna 呢，成件事同你讲，哎呀，我资源共用啊，我同一百层隻 boss， 但係要制止我老豆做嘅衰嘢呢，你又要去打咗第一百层隻 boss 佢喎。OK， 得咁啊！ 而家红白机嗰啲 game 啊，唔紧要， 饼带唔够容量，要 share 容量嗰啲嘢。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呢个套装，我觉得系多鸠鱼嘅，即系我而家就当你系大数据，因为嗱，记住啊，由于系细到老豆可以抄落去个 Nerve Gear 嘅 local memory。OK， 我唔理嗰阵时摩尔定律佢个 local memory 有几多 T 都好啦，几多 P 都好啦。你断估唔会你一件穿戴式嘅装置嘅记忆体可以远多过或者起码一样同一个 server 相比㗎，同一个伺服器相比㗎。唔好意思， 仲要你呢个規模嘅 game 应该唔係 server farm 㗎喇。 係啦，冇错。唔紧要，咁佢话唉得算，唉都唔套你租啦。共用資源我真係嘩唔得，我大數據即係你由依行埋一邊，你由依係茅柴一個用 assembly 寫嘅啫，梗係細粒啦，唉冇計啦，嗰、那個咪19咩東都工業大學乜嬌嘅教授連啦，茅柴都要叫佢做聲聲嘅，可能佢用 C， 可能佢用 Objective C 寫嘅，可能佢 用消化拉寫嘅， 嘩消化拉咁卑微，嘩你講 Flash 一問消化拉就好卑微，唔緊要，即係上次就同你讲呢、這个位都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嘅系你话俾我听，打完只大佬之后，你要消失，而冇人能够救得到你，冇人能够帮到你，即系喂做个 backup 得唔得？喂，我嗰下就会望，我嗰下第一件事就系由于你唔该行出去滴汗啦，你明唔明啊？即系成件事系咦？搞咩呢大佬，即係嗱其实呢个 bug 呢就以前啲 game 都已经发生过啦，即係都系冇办法啦，即係哎呀我哋要说再见啦，点点点，即係嗰啲呢系从来都 乜，你明白，因为喺原作里面冇出现到鱿鱼站会， 系 咁你呕多站会出嚟要 delete 㗎，知唔知 搞乱咗个咩嘛 ,ok, 咁你讲 delete 啦，成件事条桥，成套劇场版条桥啦，即係我都係嗰句啦，即係設定良好真係唔得，呢四个字真係大家睇返嗱，呢集节目出街嗰陣呢，我会贴返张图出嚟俾大家出力嘲笑未雨较早，唔瞓巢啊，嚟我面前俾我屌啊，設定良好，抄记忆，成件事由依个妹 Yuna， 今次的由依个妹 Yuna 係點樣做出嚟㗎，大数据攞 SAO 生还者的记忆 ，OK， 旁证， 唔系啊，真系大数据啊，即系个个都有见过呢个人， 系 咯，个个即系假定， 系啊， 咁咪重新组合过，因为有人同佢讲说话，有人剩噶嘛， 系啊， 用嗰个学习模式，真系点解我强调大数据就系用嗰四千几人嘅记忆去塑造翻 单人嘅 记忆，重穿。尤娜，即系 Yuna， OK， 即系其实最黑人憎嘅系又要喺度到最后啊，阿川原又要喺度玩啊，解下咩叫 Ordinal 啊，跟住又讲下咩即系罪数啊，即系直言本科啦、 啊。OK， 跟住就哎呀 Yuna 咧，其实咧就系、是、就系、是、一嘅意思，跟住个女个名字又咁啱汉字叫尤娜、啊。你真系吹到冰冰声啊！哇，大佬你啲穿作附会真系、啊，你讲你姓川原冇咁穿作附会得唔得啊？ 系咪调翻转个名嚟读啦？ 系咯，唔系问题系、那个大数据点做出嚟噶 ？Cut and paste 系 嗱，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嚟嘅，知唔知啊？ 哇！ 你 cut and paste， 你 break 啲咁 大 嘅 data， 知道抄到边啊嘛？ 系啦，你咁大嘅 data， 你抄中间总可能有机会抄衰，抄成会断。啊！如果你唔 cut and paste， 鬼知只抄边啊？重新抄过一遍。 嗱，真嘅嗰下我真系觉得好正嘅，就系因为记住。如果我哋松川教授松川教授啦，仲川啦，即系醒少少少少好啦。嗱，记住啊，阿茅柴又系回咗魂，即系记住啊，茅柴的鬼魂很烦咧，啱。但系茅柴嘅鬼魂系要负责出嚟套租。啊，老师，其实咧，唔好睇少啲黐线嘅玩家屈机啊，我濑过嘢噶啦，佢就要负责套呢个租啊嘛。好简单一样嘢。如果阿教授阿白痴教授唔系走去玩剪下贴上的话呢？唔好意思，成个剧场版可以收皮，因为搞唔到佢老婆啊嘛，搞唔到阿桶人老婆啊嘛，搞唔到阿师奶啊嘛，咁佢咪关人隐事咯？咁你话主角威能点样由最下位帝王，因为呢只 AR game 呢只 Audience Scale 呢只 AR game 系玩 睇力， 系玩排名制，唔系啊排名制啊， okay。 即系你有几劲系讲排名嘅，即系其实呢个亦都系川原难得地有跟时代进步，因为其实近代嘅呢类乱斗式嘅 MMO。其实已经是讲排名的了，即是 level mean nothing 的了， 嗯， 即是不会绑 level， 因为绑 level 绑到你识飞识未然之后新入来的人会赶下变了， 嗯。 OK， 不紧要，不是那句啦，川原最大的败北，即是川原写剧本，我第一件事听到就哦得了，咁就可以大爆死啦！所以我入场系有晒心理准备，知道哦得啦，一定系 this is it。 唔系啊，正常运作啊， 正常运转， 正常你先。 正常运转 exactly。我行入场嘅时候，我同你讲，我点解会三刷啦？即系举手啊，举牌啊，大佬 ，this shit， 我点解会三刷到呢？我纯粹系真系想揾一套嘢版本制霸，去比较一下 4DX 同 MX4D。咁佢咁啱佢有。衰啲講句啦，如果爛女人有 MX4D 嘅，我唔介意喺香港睇爛女人嘅 MX4D 嘅，即係爛女人我就好，我再次強調係冇心嘅，但係錯手嘅，第二次真係冤枉嘅，我唔想嘅，大人，即係爛女人之爛又係爛到啊！微月較早可以講得出呢個這樣的爛女人就是本應如此，諸如此類嘅 shit 啦，又系嗰句你夠姜嚟我面前讲啊！你等我唔插到你反转，即系有冇开过只 game 啊？本应如此，哇！真系唔系讲笑，屎都滚埋。Anyway， 总之呢只咁嘅死人 SAO 剧场版咧，如果入场睇游医咧，即系各位游医爸爸啊，记住啊，数据会说话，而家阿乌游医的菲林。日本嘅 Yahoo 啊，游医的菲林系贵过阿妈嘅床戏嘅，唔信自己睇啊！我都嗰个我好自豪嘅，因为官方嗰张就系游医，官方即系 show 出嚟晒，将啲菲林到咗啦，有一丝酷嗰只咧，嗰张就系游医。 算啦，肯定制作群有唔少留意处。 哦，唔使问，喂，都系嗰句啦。坦白讲，套戏咧。可以唔係咁需要游醫嘅，咁但係嗱，先講啊，有咁多游醫嘅戲份呢都仲係要鬧嘅，呢，這個呢就係，是，唯一我要鬧啊！依場之戰嘅地方，即係依場之戰做戰鬥做得好好，畫面處理樣又 very nice， 阿美蒲就瞓粉地教，佢用翻啲舊音樂就用得好好，但係新音樂Yuna 兩隻歌啊，咁就 anyway 啦，即係。由於在劇場版裏面是奪化了咯，竟然自己舉牌說幫老豆找大奸狗出來， 找不到撞牆， 不是撞牆那個是後話，撞牆那個是非戰之罪 search 啊，即是人肉 search 啊，肉手個大奸狗出來啊，第二位 啊，第二位去咗边啊？即排名第二去咗边啊？即系第二位就大间狗嚟啊！大家一入场坐低唔够十分钟就见到噶啦。 啊，唔好意思啊，老豆，因为实在系太少资讯啦，所以反转都揾唔到啊， 即系要揾嘅资讯量太大。有揸住嘅资讯量太少，所以揾唔到啊！对唔住，老豆，我会继续努力噶啦。吓，阿女，你唔好玩啦！你隔住成棵世界树咁高，你都闻到阿妈喺上边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啲 我都系就剧情，所以专即系 你明唔明啊？游医嘅能力可圈可跌。投资者请小心。 啊，明白。作为游医处嘅我已经损手烂脚啦。 嗯，你见到其实你去到最尾之前，其实游医药法好紧要嘅。 唔系噶，嗱，我咁讲啊，嗱，呢个又我哋又再次赞翻啊，阿伊藤真系好惨啊，伊藤系俾我一赞完一啖砂糖一啖屎， 踩到个脚。 阿 Yuna 喺个 show 度，啊，记住好玩噶，嗰下咧係好刻意地台上冇 Yuna 嘅，即係其實係強調翻俾你聽係同一隻嘢嚟嘅。即係原裝正貨啊，即係呢個重穿遊那嘅 AI 接近完成品，即係八九成嘅衝出嚟幫佢哋擋嘢嗰下，各位觀眾嗰只就係當年俾遊醫開邊嗰只啦。但問題係，遊醫你喺度噶？都心定，你明唔明啊？由于在场噶，只九十层行出嚟嗰阵，嗰只即系嗰只，哎死啦！我唔记得个名添。喂，死啦！个名我又搵咗。 同一只怪啫， 嗰只乜 crack 死神啊？ 同一只怪啫，唔同咧。 咩讲到明啊？讲到明系嗰只嚟噶，因为嗰下系 开咗边噶咯。 啊，唔系，即系咁佢重生噶嘛？系问题系。由於攞把超級 GM 劍出嚟開咗邊，跟住同你講嗱嗰下咧好型嘅，因為阿由於當年喺第十二話 TV 版嘅第十二話度係唔使遞手，乜都唔使做，企定定喺度冇坐低啦，企定定喺度，近就自動系統開盾幫佢彈開把镰刀。然之后 immortal object， 跟住咦等等，点解阿 Yuna 即系你话晒都系由呢个妹啊？你仲要系茅柴都要叫声声嘅劲人搭出嚟嘅鸡棚啊？ 声声就系劲人。 点解你要攞个盾出嚟挡嘅？仲要挡到 真系声声就系劲人噶啦咩？原来 啊，唔系十九声声咯，明咁都系嗰句啦。你又见到一个十九声声咯。但跟住嗰下，我嗰下个心系凉嘅，嗰下个心系凉嘅，即系嗱，原装正货嘅游医就同你讲，唔使戚一下眼眉，硬挡硬接，然之后出 immortal object， 跟住攞把剑出嚟开边。而家嘅游那系同你讲，唔好意思。要死不活咁攞个盾挡咗几分钟，到最后都要弹飞，跟住要话捅人打完只一百层，啱啱好时间唔迟唔早扑出嚟，用佢把新嘅神剑，记住啊，套戏完全冇出过由依把火剑或者呢个好呢个大庄好味咖喱棒嘅。成件事大庄好味咖喱棒忘记咗啦，由依把火剑忘记咗啦，打完这一百层大佬之后出咗把好 Q 肉酸嘅大剑，真係好肉酸，嗰把真係好狠肉酸。跟住同你讲唔好意思，嗰把嘢仲屈机过由依把大剑，係行出嚟用戒的一刀一隻将九十一到一百层嘅大佬全部碎上，係直接戒开碎。我心想其实会唔会屈机啊？少少啊！ 嗰把咁样成把斩咁多咩嘢？周围 唔系嗰把真系好核突， 扫垃圾咁扫啊！ 唔系啊，佢系一 真系出会破坏游戏平 你明唔明啊？ 佢系一 因为时间关系 五只啊， 因为时间关系碎上咯，好冇？ 喂，大佬嗰下真系完全觉得唔系好肉酸啊！真系好肉酸。喂，记住啊，由依揿把 GM 剑出嚟，嗰把摆明系 GM 剑啦，解释过噶啦，以前由依揿把 GM 剑出嚟都要做下样。 劈，即系压断把镰刀，跟住先至碎，跟住先至开边噶。阿死神唔系 swing 咁样开咗边噶，有挡过噶，挡咗两秒噶，即系唔好咁啦。我觉得到最后竟然系阿死神再死多次，竟然系俾阿老豆打横嘅 high， 系用 high 嘅，记住唔系劈，唔系净系 high， 咁就烧焦咗啦。咁其实算罢啦。咁但系 anyway， 总之呢套嘢咧，结论就系、是、睇画面好好睇，各人嘅气氛其实好刻意地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咁因为故事推演咧，就其实有少少搞到阿斯囊咧，即系阿焦糖师奶咧，系非常之唔知喺度做乜交嘢嘅，因为。 真系完全配角喎，即系个 feel 嚟，即系得闲出嚟帮个手。 唔系啊，因为个问题系嗱， 好似冇气氛咁嘅。 我就喺呢度要赞啊伊藤，佢喺咁样都揾到位俾佢举牌。 系啊， 因为真嘅，当阿统人发觉带领落全世界都不能被呢只嘢掂到，即系俾阿大奸狗掂到咧，就可能会点噶啦。咁于是就落 order 叫人唔好，全世界唔准去打，佢自己走去查。跟住 turn out， 哎呀，阿焦糖师奶你喺度做咩啊？叫你唔好喺度搞一阵噶啦。 但佢唔关事噶嘛。 跟住阿焦糖师奶高明就系、是、即写得好就喺呢度。吓唔关我事噶，我又唔系 S O 生还者。 系咯， 惊咩啫？阿尤姨，你系咪话S O 生还者见到佢先至会出事噶嘛？跟住阿尤姨都好无奈咁话，理解系嘅，但系跟住阿尤姨仲要第四日咁啊，咁啊，阿师奶姐姐就拜托你啦，老豆咁样。 好似调转啊，成件事好似 唔系 受保管系捅人啊嘛， 系好明显系啦，好明显系啦，因为调翻转，谷光咪讲得好清楚咯，如果你捅人都出埋事，咁就真系我阿打噶啦， 系啊， 咁就真系大难镬噶啦，因为冇办法收飞，我收唔到波噶嘛， 系啊系啊， 冇、 啊、 人知啊件事系， 系啊系啊， 冇人知啊，因为。 消失於歷史洪流之中 啊！唔係，其實谷光嗰下有少少白痴嘅，因為人哋而家咪話咗俾你知咯，你咪知咯。其實佢個講法唔應該係冇人知，佢講法應該係冇人收拾到。因為谷光係得把牙嘅啫嘛。 嗯， 但係先講啊，谷光今次喺劇場版型到爆炸， 咩用槍 喺個 MIB 嘅口袋裡面掹槍啊，係唔係佢自己有槍啊？佢系好顺手，仲要知个枪喺支枪喺边个位置。我心谂佢梗系摸人哋个枪袋，佢系一手就伸入人哋嘅衣襟里面，人支枪出嚟，砰砰， 好糟嘅。点解你可以冇去破坏？点解唔可以照破去破坏嘅？已经鞋都要交咁多金都冇谓嘢。 唔系啊，佢揿掣，唔系系炸 MIB 揿掣，发觉唔开唔到门。 系咯， 咁跟住个摸晒枪袋，系啊，谷光妖。就伸手入人哋个枪袋度攞咗人哋啲枪啊嘛，咁嗰下系 O K 型嘅， 即刻射落去。哇！但系好快搏咯，成件事点解唔可以咁做 啊？哦，唔系，其实嗰下已经好一开始噶啦，即系佢系尝试用，因为讲真，公务员开枪都的确系大镬嘅。 系 佢行运咗啲出口，发觉冇办法先至掹枪，呢、這个其实合理嘅、嗯。即系佢都知道大镬啦，佢都知道烦啦。 系 咁。统人又通知咗佢，因为跟住 公务员 统人通知咗佢个情况噶啦嘛，必须要尽快制止啊嘛，佢哋倾咗计噶嘛，喂，你去捉入十九星车，我就去打大佬，各有各做啦，咁样好收到，佢系嗰下先毅然决定开枪噶嘛。所以嗰下个处理系 OK 嘅， 咁冇嘅。咁你讲咗咁多，其实我想讲个到咗位，我谂都只一个咯，其实即系。你开头咁强调 AR 咁强调体力嗰样嘢，即系要搞到同人要去练剑道，成 啊，唔系我中意嘅系阿狮子拍片，阿狮子拍片俾佢， 如佢教学啊， 阿小直阿直夜拍片摇佢教学嗰下，我想哇乜嘢鸡精班啊？喂，你全国唔系啊？你全国八强大 L 晒啊？即系。 嗱，你咁講 ，Sugar 係勁，全國八強。 咁你咁， 咁但係唔係強到可以速成繼正班噶嘛？ 真係睇住就可以即刻衝個。 仲有，仲有，仲有。 好強嗰啲人，啲畫你嘅臉。 仲有原著其實係講咗啦，即係又係嗰個原作寫劇本，佢自己打自己嘴。統人係劍道都勁噶，講到明係唔想練俾阿爺打。斯格扑出嚟话我代阿哥练，跟住打到八强咁样嘅，即系咁你阿哥唔会盖到去边噶嘛？ 冇大个 咁之前瞓，咁之前瞓咗咁耐，乜都去报晒啊嘛，知唔知啊？ 一来啦，二来电影里面真系打感觉到好孱嘅，即系行几步都唔掂。 唔系我中意嘅系跟住同你讲阿尤伊叫老豆练剑咯。 系啊， 嗰下真系好正咯！喂，阿妈叫交代咗我要逼你练剑，哇！讲我真系心谂，可唔可以嘥能咗又要？即系我唔会啦，但系我相信同人应该有呢个咁嘅感觉悟咯。 唔好烦我， 咁咪瞄咗佢。 冇啊！但系最尾， 万难冇。 唔系，即系你讲到最尾 AR 点，即系好啊，练成功啦。咁最尾结果 到最后都系开翻个 VR 俾你咯。 我顶，你话唔知原来唔系即系。諗我其實係合理嘅，即係嗰嚿裏面可以開到 VR， 其實我覺得 唔係嗱咁講啦， 但係即係嗰下真係屌聲出 嗱咁講啦，阿教組唯一中到 point 嘅咧，就係即係講 VR 呢樣嘢，因為 VR 真係好昂貴，即係去到後面要嗱嗰嚿嘢讀。可以做到 VR 其實是合理的， 合理嘅。 To be fair， 因為佢都係佢都係 冒柴啲技術， 直頭係冒柴做嘅嚿嘢，後尾咪講咗咯，後尾咪暗示咗其實阿松川 冒柴冇用到嘅嘢嚟，因為 佢冇，喂都係嗰句啦，呢套嘢煩就煩在乜？XYZ 醫療用又好 ，AR 又好，乜鬼屎都 turn out 到最後都係 茅柴嘅錯， 茅柴嘅即係總之，唉冇茅柴，一切都唔使煩啦。而家茅柴仲要借 AR 咁樣陰雲不散，即係我覺得即係最大鑊嘅係，喂喺 VR 世界茅柴都係行出嚟講兩句就自己消失啦。而家同你講喺 AR 世界行來行去搞咁多嘢講，真係。哦，你唔够佢烦啊，真系。咁但系，好老实讲 ，VR 埋尾呢样嘢咧，系真系白痴嘅。咁但系，我算系帮佢讲一句咁大把啦。你唔扯翻入 VR 度咧，你要统人喺 AR 度用佢嘅唔够班嘅体能同剑术去打隻即系你觉你要吹到佢系最终 boss 嘅物体，件事系反驳嘅，而且，TV 版两即系严格嚟讲两季啦，即系实际上其实系三季啦，某程度 有咁长咩？唔系一季嘅咩？ 二加一系嘛？ 二加一咯。二加一咯，佢系一直去的。 S O A 再加 G O 嘛， 系啦， 多 S O 啫嘛，唔系咩？ 啊得嘅咧，咁唔系咁严格嚟讲啊，理论上 total 系有六张嘢添。如果你即系好要分到咁细，咁但系唔使分到咁细啦，都系串完啲垃圾啫。即系佢始终喺动画度未打过红玉弓，佢始终喺动画度未。抬过只原最终 boss 出嚟，即系呢个 to be fair 嘅，即系佢要叫翻你班友入去，等美袍可以用翻啲旧音乐，等大家可以着翻 SAO 嘅衫，好笑噶！阿尤伊系好似佢攻击咁咧，起波然之后掟出去，哇！湿晒我即刻，跟住掟咩出啊？掟衫出去，全部人换晒 S.O. 嘅衫，然之后即系换翻晒当年 S.O. 嘅衫，然之后阿焦糖师奶系着翻佢蜘蛛嗰件衫，跟住由于讲嘢真系哇大爆笑，即系呢、我喺 S.O. 个 server 度 download 落嚟嘅，但系俾大家着嘅，先安衫 ，no omake this。我仆街，我心你可以喺边捻个 SAO 嘅 server 度 download 到 GGO 嘅 data 啊，阿女， 真系 你 数十分钟前先同我讲你拆到搵，连搵啊大间狗你都做唔到，你而家可以喺 S 4嗰个信号 download 到 GGO 嘅嘢，咩事啊大佬？ 咪就话咯，开头开头好快，跟住之后就好神咯。 唉，算啦， 都我识妥啲咯，唔好咁啦。 明白嘅，明白嘅。 太犀利喎， 嗰格菲林俾人抄过万样啊，藏气都唔得啊！抌出去嗰下真系唔系讲笑，我想要啊！ 几万样啫，你冇咩？ 咩啊？唔系结果我唔系嗰个真系冇啊，嗰、那个真系冇再见过，冇人再放啊。但系如呢个原版嘅，由于抱住呢个青毛阿妈抱头痛哭，嗰镜就已经确保咗啦。但系 anyway 啦，总之呢套 shit 就 this is shit。大家入去睇呢个 SAO， 就净系睇画面好啦。故事真系唔好认真，如果咪会呕血的。咁啊，阿老孙有冇嘢吐槽？阿直爷有冇嘢吐槽？ 我基本上我要吐槽系嗰样嘢，因为都话嗰句，我都系唔系好熟入边背后啲嘢。 有冇人可以帮我吐下呢个教组嘅租咧？真系好狠行憎。点解可以？点解可以又要讲完又要走嚟？我唔明嘅系点解阿微月教祖喺出边讲到咁型，跟住匿埋又要讲，即系吓要喺呢个方墨同写稿之间拣，咁但系就都会拣呢个写稿嘅，咁但系佢拣左微啫。其实即系搵人帮我，喂各位听众帮我问下佢啊，好烦啊，真系又要讲完又唔认。anyway 咁啊，喂，我唔系监制啊，喂，搵人收档埋尾啊，讲句晚安歌啊，喂，我翻嚟骑乘嘅啫，骑乘要做埋监制， 系咯，唔需要做， 系咯， 我顶你个制啊，哦，即系音容远在咧，喂嗱，唉，唔争在，用少少时间俾大家， 冇乜特别嘢讲，冇乜特别 啦，嗱，音容远在，我讲多少少呢个制作秘话，呢个方墨山制作秘话。嗱，我唔系霸住个屎坑唔拉屎啊，系新机关长良久之前打电话同我讲，喂，愚人节企话今年谂住咁样玩啊，个 backup 你系咪肯继续做噶？我话啊，个雕本来就系咁样噶啦，咁你有嘢攞嚟我咪抌咗上去咯，冇嘢攞嚟咪关人隐事咯，总之我不会干涉贵国内政。咁跟住就同你讲话，我信箱就收到嘢咯。咁我心谂，喂，咁掂晒啦，即系有人躺着俾我骑，咁你想点咧？系咪先？唔想又对唔住自己噶，系嘛？阿新机关长，讲两句啊！已经 有乜好讲咧？其实 扮蟹喎， 都出咗落个节目都。 咁啊， 不如度下下年愚人节嘅话， 度下下年愚人节，但唔系放心啦，放心啦，我年年都会玩一次音容远在啊，你放心吓，你哋嘅愚人节企划就你哋努力谂啦吓。Anyway 啦，咁啊收皮讲呢个，我下一 round 翻嚟就会讲呢个， 下一 round 再算啦， 下一 round 嘅嘢，因为唔知你哋会点样出啊，其实，但系一定要期待啊，系咁， 正常分开嘅，系咯。